能为我开解。离愁人尝尽苦态，你未明我伤心，眼泪潮心中心，明日不能两相隔。 对的男子组合你还记不记得呢？胡慧康、林丽加上蒋庆龙，当年第一代的小虎队的组合，带来了他们第一首的派台歌叫《忍着泪说 goodbye》。 这几位的男孩子相信可能蒋庆龙你应该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林丽都会近排在这个电视机上面一些广告你应该会看到。胡慧康真的很厉害，即是我觉得他跟以前的样子是没什么变，到底他真的吃了什么防腐剂的呢？好，今天带来呢这几位的朋友都是来自这个新手歌唱大赛，尤其是胡慧康和林丽。这位朋友都是来自第一届的新手歌唱大赛，不过讲的是半边。当年这位女歌手出场的时候呢，即是我讲的出唱片的时候啊，大家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只是觉得啊这把女声好好听、哦、究竟她的样子是怎样的呢？一直都很保持神秘。原来最后告诉你，她的名字叫做魏以珊，有她这一首成名作。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言，离离合合爱各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都相同行，也许不必无谓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再度洒泪。

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点，微风仍喜欢以我见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仍能从十壮日一诗半诗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动。 讲起以前入行咧，除咗参加呢一个香港小姐之外咧，参加新秀歌唱比赛都系一个入行嘅好好嘅方法。喺第二届里边，除咗有女方孙明光，大家较熟悉，仲有原来陈启泰啦、黑妹李丽霞啦，同埋近排都活跃于乐坛嘅呢一个欧顺熙咧，都系嚟自呢一个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仲有我哋嘅友台嘅一位嘅 DJ 朋友张丽瑾咧，都系参加呢个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嘅。不过你话咧，有啲朋友仔咧真系冇印象佢当年参赛嘅时候嗰个样啦。不过呢一个朋友咧，我好记得啦。当年佢参赛嘅时候咧，就系唱呢个张国荣嘅《恋爱交叉》，仲记得咧佢跳舞跳得哇出神入化咁样。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船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啲人成日话咧，男孩子咧需要高大威猛咧先至系好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做娱乐圈嘅高大威猛，加上有一个嘅靓靓嘅面孔啊，梗系更好啦。但系头先咧，我哋听到嘅女方啦，加上张卫健，佢哋都唔系一个高人嚟嘅，系咪？咁但系咧，佢哋唱歌又好听啦。张卫健咧，仲要做戏系好好睇嘅。当中有呢一首歌，大家都好喜欢，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身体健康确实是啊，年纪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咩都唔重要，最重要就系身体健康啊。咁啊，有啲嘢都好重要嘅，因为咧，如果天气方面你唔留意嘅话咧，都会直接影响你今日嘅身体状况嘅。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啊，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咁啊，展望咧未来嘅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咁啊，周末期间咧风势系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77%嘅。咁啊，琴日见到呢个嘅确诊嘅数字咧，好似有一个大幅嘅回落咁样啦，个感觉咧就觉得有啲。兴奋咧，觉得有啲开心啊！希望咧呢个数字嗱嗱声咧就系落翻去三位数字啦、两位数字啦，最好咧就系单位数字，甚至乎系零啦。不过咧，可能条路咧都有啲遥远，咁啊，真系需要大家好好咁样去合作啦。虽然咧，我见到而家出边咧都大家都好似即系松懈当中啊，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唔想噶嘛，系咪？咁同埋身边真系好多朋友咧都会中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都真係有啲担心自己都会有一日会中，所以都係做好呢一个嘅防御措施。讲起呢一个嘅第三届嘅新秀歌唱大赛里面，除咗即係发掘咗张卫健之外，其实都发掘咗好多好多好歌之人，甚至艺人朋友。呢位朋友可能你已经完全对佢冇印象。 现在若然没有你，天天都似没新意，我会变另一个人，望着自己都会怀疑。现 在若然没有你，一天哭上万千次，到眼泪不再流，昨日热爱未休止。人世间多少快乐，多少可以知，这生开心会是多少日子，但求让我每一天都交给你，陪同分享所有，分享一片痴，不管你我一生曾经多少故事，祈求让我可跟你愉快爱一次。像一个人就像没于千个梦里，愿为热情换理智，牺牲一切亦想试，怕某日失去时，是恨是爱未开始。人世间多少快乐，多少可以知，这生开心会是但求让我每一天都交给你，陪同分享所有，分享一片痴，不管你我一生曾经多少故事，祈求让我可跟你愉快爱一次。 佢个名字叫做周颖啊，有呢一首歌《让我愉快爱一次》，会唔会你一路听嘅时候，其实系唱紧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咧？冇错啊，呢位朋友咧，其实都系参加呢个第三届嘅新手歌唱大赛而进入呢一个乐坛嘅。当然而家咧就已经系即系冇再喺幕前度演出啦。咁啊，讲紧咧即系第三届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即系诞生嘅，咁啊包括咗有亚军嘅戴允伟啦，咁啊季军嘅欧阳德芬啊，甚至乎原来呢位朋友都系嚟自第三届嘅噃。可能你以为佢真系乜？佢唔系做戏嘅咩？当然啦，我好似上个礼拜都播过佢嘅一首歌曲《岁月的童话》，啊，或者大家都仲记得佢系唱秦始皇嘅。 红云千片，悠悠是青天，我共你可以度过几个十年，留言一句，人如在身边。共你的想法仍做经典，我不管可天昏暗地是变迁，记不清多少的冷面或劝勉，创造晴天兑现宏愿，来给这世代留念，宇宙怀念，信心不信念长存，让我家园心内作兴建，哪管。

剩我空虚中忆记，依然仍在偷偷想想你。如何在你心中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去等。如何在你心窗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这份情仍在我心心烙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当然就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嗯，林医生啊，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其实即系讲如果不幸确诊嘅时候咧，有啲咩对策啦。咁当然如果冇走散嘅，可以用手术一刀切咁样切走佢嘅，应该系最一劳永逸，啱唔啱啊？ 系啦，因为呢个系能够达至根治嘅，即系你完全连根拔起，铲除佢嘅最佳嘅方法啦。 嗯，咁但系如果万一，做手术真系唔系几好，即系未必有咁大嘅把握，系咪即系代表冇得医，定系都仲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医嘅咧？ 嗱，你呢个谂法咧，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真系会咁谂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发觉嗱，头先我哋好简单咧，你记得嘅话，你都大概分到三类病人，一咧就系完全唔切得嘅，走散晒嘅，另一个极端咧就系完全切得噶啦，即系你。只是一粒咁就成个攞走去咯。原来中间咧就我哋叫第三类啦，就系话一啲灰色地带。咁佢又冇走散，但系佢又好似食咗落侧边，你未必有信心完全第一次切除咧。咁以前咧就舒缓治疗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因为啲化疗啊、各样治疗甚至电疗咧都进步咗，咁我哋可能喺手术前会有啲预处理嘅。系啦，譬如话先打化疗啦，咁一啲我哋叫混合性嘅化疗，几种药一齐打，咁我哋打几个循环之后咧，再去评估佢，咁其实肿瘤佢缩小嘅机会都几大嘅，咁当佢缩咗之后，佢对侧边侵蚀嘅影响系细啲啦，咁你当然就有机会再做翻手术，再达至一个根治嘅效果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哋都见过一啲，打完化疗佢缩咗少少。但是再縮多啲梗係好啲啦，咁但係化療有時佢即係已經去到一個頂峰嘅效果咧，咁你可能就要靠其他方法，譬如電療再去加電，睇下有冇得方法再縮啲，然後再評估過去嗰個手術切除嘅情況。 嗱，咁即系当然都系嗰句啦，即系唔系你一个人可以决定噶嘛。当然就系你嘅主诊医生同你即系讲解完之后，你再深思熟虑究竟做唔做呢一个手术啦。好啦，咁头先就讲啦，做手术一劳永逸啦，或者可能你做咗一啲嘅舒缓治疗之后，令到佢缩细咗，然之后可以进行手术，呢啲大家都最希望噶啦。好啦，真系冇办法，唔可以施行手术啦。化疗啊、标靶药啊呢啲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噶咧？ 是啦，咁我哋传统呢其实就以化疗为主啦。化疗其实都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即係好视乎嗰个病人个身体状况啦，因为我哋都见过胰脏癌，虽然话老人家会多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完全都好精神嘅， 器官功能是完全正常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就会建议一些进取一些的方法，因为你都提过啦，胰脏癌是癌王的嘛，那你当然是要用一些强一些的方法去帮它，不可以姑息它啦。那那些我们通常会选择可能两至三种药混合去打针，那希望有一个快一些同埋明显啲嘅效果，去缩小佢同埋控制佢咯。咁如果你话调翻转，个人都比较虚弱，咁但系器官功能尚可，都叫合格嘅话咧，咁我哋都唔系话完全冇得医嘅。咁我哋可能选择以单药，即系一种药物去开始。咁我哋都见过有啲病人咧，即系有时其实佢所谓个身体虚弱，佢因为个肿瘤啫，佢本身患病之前系冇乜大问题嘅。咁如果我哋可以用一隻药帮佢过渡到，或者令佢进步到咧，其实有啲人系可以再升级佢个治疗嘅。人渣啲嘅时候，咪用啲相对地温和啲嘅药咯，帮佢如果佢渡过到嗰段时间咧，我哋升级再打啲强啲嘅药，咁佢个效果又会好啲。咁呢啲都係即係每個人好個人化嘅治療，好睇佢本身個器官啦、年紀啦，咁同埋佢治療嘅意願都緊要㗎喎。咁咪你打針始終都有啲辛苦啊、唔舒服嘅情況，到底佢自己個選擇啦，佢屋企人嗰個支援啦，即係咁多個因素加加埋埋啦，先至一個成功嘅治療方案嘅。 林醫生，你頭先講咧，因為佢叫癌王，所以咧就要用啲劲啲嘅方法嚟即系对付佢啦，系咪？咁你头先亦都讲话会有啲唔舒服，会唔会好劲嘅一啲嘅药，令到真系唔舒服到可能喺我哋印象中嗰啲甩头发啊、又屙又呕啊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嗱，呢啲咧其实都系即系我哋都常见嘅唔舒服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同病人讲咧，都要分清楚，其实最唔舒服系个肿瘤本身，系啦。咁如果你个治疗有效咧，就可以一个短期嘅唔舒服换取一个比较长时间嘅控制啊，正常嘅生活。咁当然打针嘅时候，我哋面对都有啲困难啦。第一就系外观改变啦，咪有机会甩头发噶嘛。第二就系你话作呕啊、肚屙啊嗰啲情况。咁但系今时今日其实啲止呕药靓咗好多噶啦。咁我哋就算成日睇胰脏癌嘅病人，佢真系打三只药最辛苦嗰啲咧。我都暂时未见过一个病人好似你睇戏咁样要揽住个痰罐揽住个厕所成日呕，好少好少，即係而家啲止呕药好咗好多。咁屙呢就各个人唔同啦，屙呢都唔算话太辛苦嘅情况，咁除非佢话本身有其他问题，即係好容易屙啊，或者有啲酵素缺乏嗰啲情况。咁一般嚟讲呢，即係一啲简单嘅止呕药呢都帮到手。咁但系有啲咧就唔系食药帮到嘅，即系确实有时个人会攰啲啦。咁但系好在呢啲所谓攰咧，通常都系打针之后头一个礼拜会比较明显。咁所谓过咗个药期之后咧，其实个人又会恢复翻，再可以即系迎接下一个治疗。咁其他咧，我哋所谓风险咧，都会惊会唔会话打完针之后个抵抗力低啊、白血球低啊嗰啲。咁好在而家亦都有啲新药，譬如话。我哋叫升白血球针，打咗针即系一啲皮下好简单嘅注射，冇乜特别副作用嘅，佢亦都可以帮个病人咧减低佢因为白血球低而发烧啊感染嘅风险，咁所以大大增加咗成个治疗嘅安全性。 嗱，头先又讲嘅系化疗啦，系咪成功率都高定系都唔系太理想噶？ 其实好睇你落几多只药啦，因为我哋话比较强啲嘅三只药一齐咧，其实个肿瘤缩嘅机会咧，其实三四成。咁你话剩翻个七成咧，唔系全部转差嘅，只不过佢唔系话明显缩得好。咁有一部分人佢亦都会稳定嘅，即系唔系话三成得，另外个七成就绝对唔得。另外一班病人咧，佢系相对地稳定咁样嘅情况。咁如果你话用一只药咧，可能个效果咧，讲紧就系。一至两成的机会它会缩得好啊，缩得明显的情况。所以都好看不同的药不同的强度。 咁化疗如果发现都不是很 work 的时候，是不是会转标靶药的，还是根本没有标靶药呢？ 有标靶药的，但是现在我们多一点讲就是说你要看那个肿瘤的特性，是就是我们英文就说它的 biology 是怎样，是就是它肿瘤的生物的特性是怎样。 一般嚟讲咧，可以经过一啲检测，去睇下个肿瘤有冇啲特别嘅标记。 嗯， 譬如最出名咧，有啲叫微卫星不稳定，咁喺胰脏癌唔算好多嘅，可能2-3%。咁但系呢啲胰脏癌，如果有微卫星不稳定咧，可以考虑用一啲叫免疫疗法嘅东西。 嗯， 咁个肿瘤咧有机会可以缩得好好。 嗯， 咁剩翻嗰啲咧就系、是。我哋要睇下佢嗰个 molecular， 即系嗰个分子嘅情况，有一啲可以送检一啲分子嘅检测。咁、 嗯、 一般嚟讲，一 check 咧，其实就唔系 check 一两个基因，有时一 check 咧 check 几百个基因，有少少似鱼翁杀网嘅，即系因为个肿瘤你攞咗组织，佢嗰啲组织就喺度噶啦，你送出去咁咪验多几个基因咯。咁、 嗯、 有时咧，我哋可以睇到某啲基因佢啱啱有新药可以配对嘅话咧。咁我哋都会考虑可以用呢啲标靶药去帮手。咁、但係成效呢就有好大唔同嘅分别。因为我哋 check 几百个基因呢，咁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基因唔同嘅药。咁得出嚟个效果呢有高有低。有时个肿瘤可以比较长期可以控制啦。有啲就相对地可能去帮一阵，咁转头又未必得。咁所以我哋都要经过一啲新啲嘅科技。去帮我哋再揀一啲个人化嘅治疗。 嗱，咁头先听你讲话，喺又化疗又标靶药或者啲免疫疗法，咁好似好多好复杂咁样。咁要做呢啲，系咪要喺个荷包落好多钱出嚟？政府而家有冇呢一类嘅药喺政府度提供嘅咧？ 嗱，其实一般我哋讲化疗咧，其实。我想到的化疗咧，差不多70-80%咧，政府都完全免费嘅，即系全包，系啦。咁有个别一两只药咧，可能要自掏腰包啦。咁一般个价钱，譬如以政府嘅价钱咧，可能每个月咧使费都要1-2萬元。 嗯， 系啦，咁呢啲都要谂。咁、但系标靶药咧就分歧好大啦。譬如你话真系好适合免疫疗法嗰啲咧，免疫疗法一般嚟讲都要2-3萬元一个月咯，就算喺政府都。咁其他標靶藥我哋講過啦，咪你 check 出嚟，好似魚翁殺網咁多個基因，到底邊個基因係得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嘅。咁嗰啲我哋有時真係見比較昂貴或者比較新嘅藥，可以所謂對症下藥配對到咧，有時動輒可能真係過10萬元一個月都有嘅。 嗯，咁所以大家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喺未有病之前做多啲即係身體健康嘅嘢，食得好啊，瞓得好，亦都常做運動，保持心境開朗咧，癌症揾你嘅機會亦都少啲，咁啊，相對地往後嘅煩惱亦都會少啲咯。 係啦，病向淺中醫啦。 嗯，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度啦，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嘅胰臟癌繼續同林醫生探討下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我和你曾同卧虎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 想的回音中可听见，